休说正与不正，你早回不同，以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分居都生之死，身陪